大概要休息到十分钟，不过我们开始继续上课吧。还是要后面的美容人帮我分享。到第41页，41页这个第二节，标题我下证据能力理论。那这边的证据能力呢？下面有先说明，这边的证据能力，我们刚刚有两种方法，两种对于证据能力这个名词的定义嘛。那我是采跟实物比较贴合的这一派的说法。所以这边的证据能力是指什么？以实物上的对于证据能力解释的为准，所以它不包括严格证明法则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单纯找证据能力理论，也就是如何讨论呢？证据禁止跟证据排除两个法则的讨论，的介绍与讨论这样子。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条文。刚刚我们看过的刑诉法第155条第二项，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证据不得作为判断依据。所以第一层次证据能力，这个证据能力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它是一个证据可以提出于法院调查，然后作为认定犯罪事实之用所应该要具备的前提资格。意思就是什么？我认为说证据能力啊，有证据能力然后才可以进入法院，然后再做这个法定证据调查。因为今天一个证据假设根本没有证据能力的话，那就算你之后放到那个法定放去使用一个法定证据方法，它还是不能作为法院判决之基础啊。所以在这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在准备程序呢，就要把这样子欠缺证据能力的东西把它排掉，让它不要进入审判庭，污染法官的心证。这边讲的可能会一下听不懂哦。来，假设今天一个没有证据，欠缺证据能力的证据，像是什么好的？我们举个最容易的例子，156条，第一项我们说过，以无证方法，然后取得了一个无据任意性的自白，这样的自白呢是不得，是欠缺证据能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好，那这个自白也很可能是虚伪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让这样的自白进入审判庭来污染法官的心证。但是明明一个就是甲受到刑求逼供，然后最后承认说，哦，对对对，人是我杀的，但是其实人不是他杀的，我们就不要让这个自白，这个证据能力的自白流入法院，就流入审判庭中，然后污染法官心证，让法官觉得，甲明明就有说过是他杀的啊，虽然说这个证据没有证据能力。然后，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法院一定的行政。好，所以说这个证据能力是一个，可以经证据可以提出于法院，然后经法定证据方法调查的前提的一个资格，可以这么说。那再来，假设要探讨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能力，要透过什么？要透过这边要讲的证据禁止或是证据排除这样的法则的检验。上课如果有同学去吃了鸡排还是怎样吗？就好香哦，就是我每次来上课之前都来不及吃饭，所以现在有点饿了。不是叫你们不要吃的意思啊，就是这么吃的。只是我现在在想说，等一下要吃午宵夜，这么专心。好，专心一下。来，证据禁止跟证据排除这两个法则，那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可能很多人根本没有注意过证据禁止跟证据排除这两个用语有所差异，但是其实他们是两套系统，他们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哦。来，首先我们先看下面证据排除法则。证据排除法则里面要区分这个表格所区分的，也就是要区分为公诉性证据和非公诉性证据。假设今天是一个公诉性证据的话，它单纯适用什么任意性法则，非公诉证据才有适用这个证据排除法则的空间。然后下面也有讲这样的区分的理由在于什么，是否为虚伪排除。假设公诉性证据是透过无证方法或是 等等的方式来取得的话，那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被告的自白。假设今天被告的自白是出于一个不正方法或是其他任何的违法举证之程序所取得的话，这个自白有没有可能是假的？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当然有可能。今天甲一样的例子，甲被刑求逼供，然后最后做出的自白劝君愿意性很有可能是假的。但是假设今天是出于一个举例而言违法搜索好了，甲受到检察官的违法搜索在他家取得了20公斤的海洛因，像是这样子，这个证据会不会是假的？当然可能你会说什么，说不定是那检察官栽赃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已经超越刑事诉讼法所要讨论的范围了，我们不讨论什么有栽赃这件事。那反正违法搜索取得的证据，这个是一个非公诉性的证据，有没有可能因为前面的程序违法就使它变成是一个虚伪的证据？没有，不可能，它不会改变说这个证据本身的性质。所以它分别适用，假设是公诉性证据的话，像自白证言它就适用任意性法则，非公诉性证据的话它适用证据排除法则。那好，下面有号有图哦，下面有号有图。在这个学说之下，证据排除法则之下，其实你遇到说啊，国家有违法取证，对啊，国家有违法取证的情势存在，那这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来，首先第一个层次，好，国家是否违法取证？区分证据的性质为何？那也就是分成什么？公诉、就是非公诉。区分公诉证据跟非公诉证据以后呢，公诉证据是用什么？任意性法则。那透过任意性法则的审查，最后它可能可以作为证据，你用圈圈好了，它可能可以作为证据，也可能不能作为证据。有任意性可以作为证据，没有任意性不能作为证据。假设是非公诉证据的话呢，它就适用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证据排除法则。那当然透过证据排除法则的审查，也不是当然非公诉证据就一定不能使用，那还是有可能它可以做证据，不能有证据能力，没有证据能力。但是总之它是用一套叫做任意性法则，另外一套叫做证据排除法则。假设今天是非公诉性证据的话，那它才会是用证据排除法则，公诉证据才会那就必须要适用任意性法则。那再来，我们先看到下面的证据禁止法则第42页。42页证据 禁止法则，然后证据禁止法则，它就不会去区分说到底是公诉性证据还是非公诉性证据。证据禁止法则它重点就是，好，今天国家就是取证有所违法，国家取证违法的话，这个叫做证据取得之禁止，但是有没有证据能力是证据使用之禁止，取得禁止，使用禁止。假设今天证据取得禁止，国家取证违法，也就是国，来，这边，一样一个国家取证违法的问题。假设今天没有违法，还是一样，没有问题。有没有人在研究这个符号是什么？没有哦，没有哦，它就是一个鬼脸而已，就是代表假设今天国家取证根本没有违法的话，我们不要理它，就刑诉上它基本上就没有问题，基本上。假设今天国家机关它的取证就是违法，那这时候。首先它就是违法，所以这时候叫做一个证据取得禁止。国家机关取证违法意思就是证据取得禁止，他们就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啊，取证违法，证据取得禁止。但是，然后后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证据使用禁止，就是欠缺证据能力的意思。证据使用禁止，那这个一听就知道了，证据可不可以用的意思。他们之间证据取得禁止跟证据使用禁止之间可不可以画上等号，可不可以画上等号，他们之间不可以画上等号，并不是今天国家机关一举证违法，也就是证据取得禁止以后必然的导向证据的使用禁止，应该画一个这样的图吧，不一定导向证据使用禁止，而需要透过一些东西的审查，一些东西的审查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没有把它一起写在这里，我会在下一本讲义里面很详细的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我们大家现在看一下，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一个东西叫做158条之4，不记得的话我们现在看一下158之4，158之4，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实施刑事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之公务员应违背法定程序违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其有无证据能力之认定，应审酌根据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然后最后决定说，是不是要认为他没有证据能力？第158之4就在讲证据能力，它是一个证据能力的概括规定。我们之前讲过证据能力的概括规定。来，那个条文在写什么？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啊，实施刑事诉讼程序的国家机关公务员嘛，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国家嘛，然后再来取得证据，假设违法的话，那是不是这个东西跟158之4一看就知道显然略有相关？不管是证据排除还是证据禁止，其实都是跟158之4会有相关。意思就是什么？去讲单纯的证据排除证据禁止法则，当然这个是 一直以来刑事诉讼上的学说很重要，但是问题是，假设现行法没有关于证据能力的明文，那你要怎么去操作这个所谓的证据禁止、证据排除法则呢？意思就是说，158，我们一定要透过一个158之4，以及这个条文哈，它前面有讲什么？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就代表一定会有其他规定。我们要透过这些的规定来，然后再该怎么讲？透过158之4以及其他关于证据能力相关的规定，然后透过证据排除或是证据禁止法则的思考，来决定最后这个证据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所以最后我自己是觉得啦，真的要钻研什么证据禁止、证据排除法则，其实就是多看我们关于158之4，多看我们关于158之4的学说啊、判例啊、判决啊等等的，就是知道我们实务上怎么去操作这些东西。然后真的你要跟我说什么证据排除法则、证据禁止法则，要不是把它实际的操作的话，那因为第一个假设都教的话，跟158之4的实务一定会混乱，因为很多的判准啊其实就是互相抄来抄去，然后就是层次会混乱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真的去搞懂，真的必要去太深究说这个理论上怎么去走，我们去看实务上怎么去操作这些东西，然后就发现其实学者也不过就是在讲实务上所讲的那些东西，只是学者讲的会比实务有层次一点。所以我之后把它整理在下一本讲义一开始做一个专题的方式，然后来检讨说好重点就是放在哪一条，158之4，重点就是放在158之4学说实务上怎么去操作这个158之4的问题。所以我这边的话，我是觉得暂时先不用讲，但是下面这边在42页最下面这边我留了一小块空白，但是这块空白实在是有点留得太少了，不过我们就是要来画一个图，这个图是在说明什么呢？我一下就把黑板用完了，我把那个证据排除这边擦掉好了，可以吗？我们要画这个图里面在说明什么？我们刚念158之4的时候，它前面不是有讲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那今天我就是要把这个包括其他除法律另有规定那些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一起整理进来，然后整理先给你们看一下说，在今天我们要判断一个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实际操作我们现在刑事诉讼法上的这些法条呢？好，首先大家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举证违法，好，就先写违法了。假设今天国家举证就是已经违法的情况之下，然后呢，我们要看这个证据到底有没有证据能力。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块去看，一个是有特别规定，或是说有明文规定好了。有特别规定跟无特别规定，一开始你看到国家举证违法，你就要先想说今天到底有没有一个特别规定的存在。假设没有特别规定的话，那其实最后解决很简单，回到我们刚刚158之4。但是我们在前面，我们现在整理到底刑事诉讼法上有哪些关于证据能力的特别规定，好不好？ 来，特别规定的话，我们可以先看大家最熟悉的第一个，第一个是什么？正确正最逆性的自转，任意性自转。当然你去看条文的话，它本身不是写什么任意性，但是之前有讲过了，我们书上都是在讲自转任意性这样的问题，不任性自转，然后好违反98条，但注意书面被告的话应该要注意恳切什么什么的态度，然后不得以不正方法为之，然后156条的反面解释的话，156条反面解释，反面解释他就怎样不得作为证据，对不对？来，大家可以就是顺便跟着来翻一下条文哈，98条、156条，第一项啊，有个第一项，98条说，讯问被告应该要出以恳切之态度，不得以强迫胁迫等等或其他不正的方法，那这是一个程序上的规定嘛。假设公务员违反这样的规定，然后最后他还是一个非任性性的自白的话，那156条的第一项，被告的自白被出于这些方法才能为之，所以156条第一项，第一156条第一项反面解释，他就不得作为证据。好，再来的话。我写这个好了，魏晋，知道魏晋两个字，大家有没有想到后面是什么？魏晋告知义务，魏晋告知义务，记不记得？魏晋告知义务的话，它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违反了哪一条的规定？就15条的第二单款的违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哪一条？158条之二的第二项。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再讲一次，来，最近告知义务。158条之二的第二项，他很明白跟你说，这些人询问受拘禁逮捕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然后违反的15条第二、第三款的规定者，使用前项规定，前项规定就是在讲什么不得作为证据，然后当然还有但书的规定了、啊。好，在适用158之2的第二项的时候，其实我之前提过，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下，要注意那个询问的主体是谁，还有受询问的对象是谁。受询问的对象必须要怎样？要受拘禁逮捕，然后询问的主体必须是检察官，对啊，检察事务官，司法检察官、司法警察，不包括谁？不包括检察官。再来，假设今天是一个障碍期间，或是夜间的讯问。障碍期间或是夜间的讯问的话，刚刚大家有看到158之2的第二项吗？大家看上面158之2的第一项，158之2第一项，他说违背第93条之1、第2项、100条之3第一项的规定，那其实就是这边所讲的障碍期间跟夜间讯问的问题，他也是明文规定不得作为证据，但是有但书。 然后再来，再来，大家看到一百条之一的第二项，他说，笔录内所载的被告陈述跟录音、录影的内容不符实，除了前条但不成立之外，不符的部分不得作为证据。询问被告原则上应该全程录音录影，然后假设有不符的部分不得作为证据。还是明文讲说什么不得作为证据，一百条之一第二项。然后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之前我们上一堂课上了一个东西，叫做通讯保障监察法。假设违反通报法情节重大的话，在第五条有，第五项，第五条跟第六条的第二项都有相关的规定，说绝对不能作为证据。上面整理说各种关于国家取证程序违法之中有特别规定的部分，有特别规定，然后不得作为证据。特别规定说这些情况之下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假设我们特别规定的话呢，我们刚刚讲了一条，我说它是概括规定吧，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我要讲哪一条。那有18条之4，假设没有明文规定的话，就掉到158之4，也就是我们下面讲义一开始做专题的内容，158之4的说明，158之4，好，158之4到底什么叫做那个人权保障公益维护？对，到底什么叫人权保障公益均衡维护啊？到底什么东西啊？我们要怎么去操作这个158之4的话，下一本讲义一开始专题就跟你们整个全盘讲清楚。好，可能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刚刚我写了158之2的第一、第二项，也写了158之4。那有没有人猜到我要讲什么？中间有158之2跟158之4，中间应该有东西叫什么？158之3吧。来，我们来看一下158之3。他说，证鉴定人依法应拒绝未拒绝的，其证言或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证据。还有人就说，哈哈，三台大，哈哈，你这时候他也说不得作为证据啊，为什么你没有把它写在这个表上？这个表一定少列一个东西。那我就跟你说，没有，我没有少列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在讲的层次是什么？国家取证程序的违法。那拒绝这件事情，我刚刚一开始就有讲过，它是一个什么层次的？它是一个法定证据方法，法定证据调查方法。法定证据方法，然后人证的程序，或是鉴定人他的程序，他应该要经过拒绝，拒绝以后再经过交互诘问，好，最后这个证据可以作为判决的基础。那今天你有经拒绝跟取证其实是两回事，它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所以当然啦，你说明文的不得作为证据的规定，广义来说我们可以把它放进来，但是跟我的体系不符啊，所以我不太想把它放进来。不过姑且就在这边放一个，好，证人鉴定人会经拒绝，你有没有看到我很心不甘情不愿的用了不同的颜色？ 听到大家都拿出了笔想要改的声音，对不对？没关系啊，这个东西把它写在旁边就好。你要知道它是一个不同层次的东西，不同层次的东西。所以我说，不管你要采证据禁止法则、证据禁止或证据排除，其实都是一样。我们最后回归到实际法的规定，不是实际法，现行法的规定的时候，都是一样。我们要先去看有没有特别规定，有特别规定的时候，当然就不用用158(4)去审查它了，就直接依特别规定，然后它排除证据能力。然后假设今天没有特别规定要进入158(4)的话，下次我们专题一次把它解决。这样子我们讲先在前面这一本讲义铺完梗以后，158(4)下次讲起来就会很顺利，好吗？所以这边东西记起来，然后最后我们再加上158(4)，整个对于证据能力的架构完全就解决了。好，除非你要把消费法则算进来啊，不过消费法则我们下一堂课就会讲到了。所以基本上先记得这些事情，重点是分什么，有没有特别规定啊？其实我觉得在考试的时候最重要的，有特别规定你没有写出来的话，其实老师就是感激的老师一看就觉得啊，有特别规定他没写出来，那这个考卷一开始就少达到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了。所以有特别规定的东西你们一定要记得，没有特别规定的话才用158(4)，你不要一开始看到啊国家举证违法那就158(4)。没有，有特别规定，先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再适用158(4)。这个东西应该逻辑上很简单吧？好，那我们透过这些东西审查完，说到底一个证据最后有没有证据能力，之后就结束了吗？没有，还要加上下面我们要讲43页，43页它叫做。证据能力排除范围的什么扩张，证据能力排除范围的扩张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图素果实，对不对？我们讲说它是一个图素果实原则。图素果实原则，好，大家假设还不知道的话，简单来说，图素生出来的果实是毒果，所以不能吃。违法取得的证据，再产生出来的衍生证据，国家也不能去吃它，就是国家不能使用它。对。然后毒素果实原则，它跟这边有没有关系？其实可以说是有关系。它是这个东西在衍生出去的范围。这些东西呢，处理单纯的一个好取得。国家取证程序先违法，然后后面可能会导致这个证据不能使用，对不对？但是像这样子的情况够不够保障，足不足以保障人权呢？其实还不足以。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好了。虽然我后来觉得今天在备课的时候，后来觉得这个例子没有觉得很好。对，来，首先，甲跟乙涉嫌共同绑架某小女孩 A， 然后而且甲在与 A 的父亲约定取出地点，然后前往该地点取出的时候被警方合法逮捕，这边写合法逮捕，就不要跟我讨论说他可能是违法逮捕的问题了，题目都已经跟你讲，好，合法逮捕，然后再来，警察丙在讯问的时候碰殴甲，很显然的这边有问题。警察丙在讯问的时候碰殴甲，从而取得甲坦承犯罪的自白，但是甲为了袒护共犯拒绝透露 A 现在所在之处。好，这时候我们直接先看到下面那个问题一，下面问题一，阿拉伯数字一，甲第一次的自白可不可以适用毒素果实理论？意思就是什么？甲刚刚被碰殴，然后做出了坦承犯罪的自白，这个东西有没有毒素果？ 有没有跟独处果实理论也没有关系。刚刚我讲独处果实理论是一个证据能力排除范围的扩张，它是一开始国家违法取得证据，然后该证据不能使用以后，它再往外扩张的情形。那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在我们这个表上可以解决的范围里面。假设要是用独处果实，它一定是不是在这个上面这个表所可以解决的范围里面。但是我们看这个证据，它其实本身国家取证程序合不合法？国家取证程序就已经违法。国家取证程序违法好，那今天有没有特别规定？有特别规定，它是一个无任性的自白。好，一五六条第一项反面解释，它最后都不能作为证据。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独处果实原则的独处果实理论的操作使用，它就可以被证据，它就是一个证据排除，这时候证据就不能使用，不能作为证据了，对不对？对。好，所以第一次的自白跟独处果实理论根本没有关系。那独处果实理论适用在什么时候？我们再来看刚刚那个题目，继续看下去。后来警方透过其他人线索，先锁定了 A， 他应该是被拘禁在新店的某个山区之中，但是没有办法确定说，好 ，A 到底这个小女孩 A 到底在那个这个新店山区中的哪个位置？但是警方又怕搜山的过程旷日费时，找到时候小女孩可能就是已经死掉了，对。然后丙，所以丙就像假说，我们在逮捕过程中射杀共犯乙的，你就干脆一点透露 A 所在地吧。所以甲因为共犯乙死掉了，很难过，所以后来就讲出了这个 A 所在房舍的位置。好，我们比较一下刚刚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通常会画一个这样的图案，上面的东西叫做取证程序。这个是取得的证据，好，一开始这个取证程序叫做什么？实证讯问。实证讯问是一个什么东西？请问不正讯问方法，它是一个合法还是违法的举证？违法的吗？好，我叫违法举证在那个图里面了。然后第一次他取得一个假自成犯罪，他取得这样的程序，他取得这样的证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直接用那个表，然后最后就是说认为说，好，他156条第一项的反面解释，他直接就是欠缺证据能力。那第二个的情况之中，国家又施行了一次不正讯问，这个不正讯问应该还是很明显，它叫做诈欺方法的不正讯问。他说什么？国家跟甲说已经被我射杀了，你就干脆一点吧。那这时候其实是一个诈欺方法的诈欺的不正方法，所以还是一个不正讯问。它是一个违法的，然后它取得一个假的陈述，其实这方面其实也是关于他的判决，也是一个假的自白了，对。但是他通过这个假自白，假自白里面讲了什么东西呢？他除了讲说，哎，就是他一开始已经自白犯罪，他这边就更进一步自白说，啊，这个他犯罪的细节，就是他把这个 A 关在哪边嘛。但是这个自白跟后面啊，好，假设今天国家就知道那个 A 在哪边，然后他去再做一个合法取证。好，今天警察要在一个新店山区里面找一个小女孩，找一栋房子。其实这个东西它显然的会是一个合法取证，因为什么？那栋房子本身就怎样？房子所在的位置本身并没有合理隐私期待， 所以他根本甚至连搜索票都不需要，就是找到那个房子的过程啊，要进入房子里面还是要搜索票。好，所以很显然的，它是一个什么合法的合法取证程序。好，除了合法，暂且把它定性为搜索来讲好了。然后他找到了什么甲乙犯罪的物证，在那个房子里面，显然的可以靠搜索的动作找到甲乙犯罪的物证吧。那我们先不要管 A 的事情，虽然 A 被绑架很可怜，我们暂时不管这件事情。好，但是说单纯看这个甲乙的犯罪物证，它的取得是怎么取得的？是国家通过违法的还是合法的取证程序取得的？是透过一个合法的取证程序所取得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时候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之所以国家可以取得这样甲乙的犯罪物证，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甲的自白。所以他们之间有一定的什么东西，他们有一定的关联性存在。他们这个自白跟后面的取证程序还有后面证物证的取得，其实是有一定的关联性存在的。所以这时候呢，学者就主张说，哎，这时候啊，后面这个证据其实要看作是前面这个违法取得证据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毒树，这个东西是一棵树，树要长怎样？树长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叫做什么？毒果。好，它是毒树，它是毒果，所以毒树产生的毒果不能吃。为什么要有毒树果实理论的存在？毒树果实理论就是要排除说，好，具有后面衍生出来的证据跟前面的证据具有关联性的时候，后面衍生出来的一起把它禁止使用。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国家透过迂回的取证的方式，然后其实国家还是前面就是有施行一个违法，你看国家有一个违法的行为，透过这个违法行为，然后结果后面取得一个，假设我们让这个证据可以使用的话，那就等于说国家鼓励国家使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用一些迂回的取证方式，然后最后就可以用，其实是用违法的方式，然后取得一个看似合法，形式上是合法的证据。这样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毒树果实理论。然后再来，刚刚我们说这个甲的自白本身其实就可以靠这个国家举证违法这样子的一个表里面去解决了嘛。那但是这个东西可不可以透过这个表来解决？对的，不行嘛，对不对？就代表说它本来根本不在这个表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毒树到这个果实的禁止使用，它其实是一个证据能力排除的范围的扩张。这样可以理解吗？第一个层次，为什么我们需要毒树果实理论？为什么学者认为需要毒树果实理论？第二个层次，为什么我们称它为一个证据能力排除范围的扩张？这样两件事情应该可以都理解哦。好，那毒树果实，在毒树果实理论操作之下，这种衍生证据原则上就是应该要排除。虽然它看似合法，但是因为前面有一个违法证据，然后一次性的衍生证据应该要原则上排除之。好，再来我们来三个数三个数。但当然这边有一些那个学术上争议，大家可以自己看，自己看页下面这边。我们直接来讲说毒树果实理论的例外，毒树果实理论的例外。刚说原则上排除，有原则就有例外。那例外这边有三种。这边马上讲说它有三种例外，第一个叫独立来源，第二个叫必然发现，第三个叫做稀释。第一个独立来源的话，假设后面这个甲乙的犯罪物证啊，好，虽然说今天它一样大欺甲以后，它取得了这个东西的相关资讯，但是呢，假设今天刚好那个就是可能马英九飞着空军一号，然后就从新店山区上面经过的时候，刚好看到那边有一个小木屋，然后有小女孩在那边求救，这样有一个另外的资讯来源， 那个马英九先生呢，就很伟大的来跟那个警方讲。另外有一个资讯来源，等于说这个另外的资讯来源也可以带领说警方发现这样的犯罪物证的时候，这时候例外的不用排除这个犯罪物证，这是一个叫做独立来源。就是说，假设今天另外有一个资讯来源可以提供跟这个一样，可以导向后面这个如果的证据的发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话，那么独立来源这个例外是可以使它不用排除，有了解吗？好，再来，必然发现，我们刑法上应该有学过一个东西，叫做结果回避可能性的问题，对不对？对，通过可能性。那这个必然发现其实就是蛮像的。假设今天在一个假设的侦查流程之中，假设侦查流程就是说一个平行世界下跟真实世界不一样的流程。假设侦查流程之中，该衍生证据将无可避免的被发现，证据也不应该被排除。那这个就跟我举的例子比较，也是一样有关系哈。有关系的点在哪里呢？我这个例子本来就是改变说，增加对于这个必然发现这个东西的，就是说像传统所举的例子，传统的例子就是好像是德国吧，德国还是哪里啊？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地方，然后一样小女孩被绑架了，然后那个绑架犯被抓到了，然后但是他就是不透露啊，然后警察为了想要救那个小女孩嘛，然后就一样对这个被告寻求，然后最后取得资讯。但是其实当时大家已经在那个区域努力的搜索了。那最后不管怎样，我不管最后找到的是小女孩本人还是小女孩的尸体啊，反正他一定可以找到那个就是绑架犯的相关犯罪物证嘛。那今天虽然说，我要讲什么？对，虽然说前面有一个不正讯问取得自白，好，证据任意性，然后写到了这样的资讯，但是就算今天没有这个东西存在，那将来我警方也必然，国家机关必然可以发现这些证据的话，那就是叫做必然发现。不管怎样，这个证据都会被发现，所以它构成一个独树我实原则的例外。不管怎样，这证据都会被发现，构成这个例外。来，我这边有一句话，他说什么？独立来源跟必然发现可以说都是一种将独树如果之间的什么东西截断的例外。那截断，有人会刑法应该就想到什么字？因果关系截断。反正就是独树跟独果之间的，我刚刚写关联性，其实也就是一种因果关系，好吗？那再来，第三个独树果实原则的例外叫做稀释例外。稀释例外就代表说今天已经衍生比较多次了。假设今天好，假自白，然后合法取证，然后甲乙这个犯罪物证，结果这个甲乙犯罪物证呢，刚好里面又夹带了一些资讯，导引国家机关可以再去发现，再去做一个合法侦查，然后再去发现另外一个证据，像是假设甲除了 A 以外，他还另外绑架了一个叫做 B 的小女孩，然后在这个证据里面有所显现的话，那请问这一个证据需不需要排除？需不需要排除？那独树果实理论原则，独树果实原则的话，它就是做对所有有关联性，或是说有因果关系的衍生证据都应该排除。但是这时候就有可能说构成一个独树果实理论的例外，稀释例外，就是说啊，今天已经衍生几次了，衍生一次好，那衍生第二次，可能就有点疑问。那假设今天衍生三次、四次、五次的情形，那就更不用说，大家更有疑问。好，那一般来说的话，所以说有认为说独树果实理论仅限于就跟这个空格叫做一次性衍生证据。假设我们采一次性衍生证据的标准的话，那 那第二次衍生开始就已经不属于，就已经你看你要把它当成不属于独树果实理论应该排除的范围，或是把它当一个例外都可以，反正一次性衍生证据只有一次性衍生证据需要排除，两次三次就不用排除了。那也不是每个学说都采这个一次性衍生证据，因为一次性衍生证据其实会有一个问题，会有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呢？我就要用一个迂回论述的方式。哎，假设今天，假设今天啊，我说好一样假自白，然后最后取得甲乙的犯罪物证，那我硬是在假自白之中，然后想要去发现一个证据，发现一个证据，假设像是可能假自白里面有一些资讯啊，我现在举出例子来，就有某个资讯可以再导向这一个犯罪物证，那其实它一样是这个假自白所选择的内容。那假设今天我国家机关就把它论述成，好，我今天假自白，然后合法取得一个另外一个证据，然后最后再导向这个甲乙犯罪物证，那就造成说国家有可能透过这个几次性的衍生来去回避这个独树果实原则，然后排除证据这样的问题，应该听得懂哦。对，虽然我没办法举出例子，一下忘记了，对，但是应该听得懂哦。好，所以一次性衍生证据有些问题，那下面就还有其他一些，应该认为应该要综合情况来判断说，到底今天应该构成一个独树果实理论的歧视例外。那这边就也请自己看一下，我们比较重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务上对于独树果实理论的见解。第四十四页下面这边，实务上第一种见解就是不采独树果实理论，不采独树果实理论。那说老师，你实务上不采独树果实理论，那你讲那么久干嘛？哎呀，独树果实理论还是很重要，有其重要性。来，我们来看这个九六年台上1177号判决，他推理自直接跟你说，在学理上所谓独树果实理论，乃指先前违法取得证据有如独树，本因此而暂时取得证据即当独果，为严格抑制违法侦查作为，原则上绝对排除其证据能力，是不是？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独树果实理论，独树果实理论的内容。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是因为法治概念，在因为法治理念，我国并未引用。可乐台上1177，他这样说。那这里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后面还有重要的东西。哎，45页这边，黄哲判决的处理字，作为合乎法定程序者，应与先前违法情形具有前因后果之间关联性。刚刚是不是讲前因后果的直接关联性啊？不管你用因果关系还是关联性，就讲一样意思啊。前因后果的直接关联性，然后本于什么？实质保护的法律，实质保护四个字圈起来，然后顺便填到44页那一个空格里面，实质保护，实质保护之法律。本于实质保护之法律，当同有该相对排除规定适用。然后后面也讲的，唯如后来取得证据是由于个别独立之合法侦查作为，个别独立之合法侦查作为，那意思就是说跟前面没有因果关系，那个别独立的可能是所采独立来源，像这样子的例外，对不对？好，不过他这次判决还是很决定的说，我还是不采独树果实理论，只是我采一个实质保护法理。那我们看，其实他们的差别在于哪里？独树果实理论原则排除，然后这个实质保护的法理呢，它就是把它，该怎么说？它没有原则上排除，但是假设有必要的话，它还是认为应该要排除。意思就是说，可能排除。排除的范围会比采独树果实理论来的小，范围比较小，但是他还是承认说衍生性证据的排除这件事情。 下面45页下面97台上25号判决，这则判决里面呢，他只说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排除其作为证据之明文，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没有，他没有肯认如数果实理论，但是其实他判决中也看不出来他有否认如数果实理论。然后判决的结果他也是一样哈，就是他认为说应该采一个整体观察的方式吧。这边上面处理这个地方，他这则判决他的标准是以先前违法的取证跟事后合法取得证据的行为两者前后密切结合，是均可视为衍生证据取得程序之一步。意思就是说，好，刚刚我们用一个如数果实理论把它拉起来嘛，对不对？然后这则判决的话，其实照他的意思来说，他就是一个整体观察法，他把这个程序跟后面这个程序一起看，他把这个程序一起拉进来，认为说也是后面这个取得这个看起来是合法取得证据的取得程序的一步。那这样子把这个拉进来，这个请问这个整个取得程序有没有违法？疑惑一下嘛，有嘛，对不对？把那个前面的违法一起拉进来评价，但刚刚整个程序都是有违法。有违法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适用这个表里面国家取证违法的情况啊？特别规定或无特别规定，然后来审查说他最后有可能就是前置证据能力，对不对？对，所以这边他用另一个方式来论述。那前面那则96台上4177，他是用一个实质保护的法理，然后这一则的话，他是用一个类似整体观察的方式。他们都没有承认如数果实理论，但是都做了一部分跟如数果实理论有关的内容，也就是衍生性证违法证据的衍生性证据的排除。然后本法不是本法，刑诉法里面没有如数果实理论的规定，但是这个46页这边看一下，之前我们在动报法的时候其实有看过这个立案监听的问题嘛，对不对？首先台上2633，通报法里面只要是情节违反通报法情节重大的证据都应该要排除，而且效果基于所衍生的证据，我们看我画上面那段书体字里面画底线那一段，假设该监听自此不服正当法律程序，而且执行机关恶性重大，所取得监听资料跟所衍生的证据，不管是在侦讯前后都应该要绝对排除，不得作为另外的证据使用。他把衍生性证据也明文肯认说，好像通报法的情况，反正违反通报法情节重大，那就等于说实质上的适用的如果是理论，而且甚至他是采的绝对排除。如果是理论，他肯定有例外，他这边绝对排除，所以通报法等于说实质上好像也是采的如果是理论这样的意思。所以最后我做一个结语，他说书上虽然就是除了通讯监察情形以外还是照什么158之4来操作，但是假设今天根本反正总之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采一个读书所识理论，那顶多是可能可以用到158之4，但是他并不否认证据排除范围扩张的可能。然后最主要的话实物上比较多是96台上4177这个判决的说法，也就是实质保护之法理，实质保护之法理。所以呢，结论上其实会跟真的明文采如数果实理论并不会真的差很远，不过因为等于实质保护法理，这个实质保护好像不太确定，那如数果实理论有一个原则上排除可能会比较好，就是排除的范围比较大，然后避免国家迂回取证这样子。那其实结论就是说我国到底实际上有没有采如数果实理论，其实是要看什么，其实是要看法院有没有好好操作这个实质保护这件事，这个论述而已。对，那好，那关于如数果实理论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次我们来写47页这一题好了。